岁。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。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ore house music release。 您各位周末好，这里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3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，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，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。第十位，黄璐，飞向你。 我要飞向你。 第九位，李永柱，走了就别回来。第八位，冷静，心动。 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。白云缠绕着蓝天。 第七位，房东的猫，银河迪厅。第六位，金文琪，生日快乐。 两情青春忽然吞下来，不及消化就喝浅了吗？和世界挑战，有磨平爪牙，吹熄蜡烛的代价。 第五位，陈奕迅，不期而遇的夏天。 来时如夏日，去也匆匆，片刻错觉会是暖冬。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。 第四位，陈楚生，地夫人。 并非童话世界绝对，蝴蝶飞分难别累，可你处理的搭配独具品味。 第三位，苏运莹，再会。 我们来日再见，珍重。 第二位，韦礼安，忽然。 忽然之间心痛，忽然之间懂了，忽然之间有的，也忽然之间累了。 第一位是蔡健雅的《出走》。 爱上大海或沉默，随着肾上腺素出发，出发，走，走，走，出发，走，走，走，出发，走，走，走，啊哈 ，Go Go Go。 在本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版节目中，我们还是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，演唱者分别是吴克群、杨家松、张磊、汪苏泷和回春丹乐队。哪些歌会顺利上榜，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？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正结束打榜行程，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？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，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。 能量音乐 Number Ten。 本周榜第十位，新歌上榜，来自张磊的《桃花》，一听就可以归入到文艺民谣的类别中去。什么是文艺民谣？就是歌词写的跟诗歌似的，其实也不单是民谣，这整首歌的编排还是挺摇滚的。至于《桃花》，不是桃花运，而是桃花源，那个陶渊明虚构的理想世界。在这首歌里，张磊把它比作一种渴望，只要渴望足够强烈，背上行囊，即刻出发，你所向往的桃花源终将到达。 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因为没有方向而感到的飞游，美丽的景色吸引我们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问问上天是否还我自由，有一个新的惊喜回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为他不知所措，甚至冲昏了头，压抑的心情实在让我很难受，有一个有一个有个身影在我背后， 人们都在追逐着自由，就像桃花盛开的时候，但有一种莫名的烦忧，就在桃花盛开的时候，所有幻想都已经绽放，还有一个不能被遗忘，就在桃花盛开的时候。在我左右， 本周榜第九位同样是一首上榜的新歌，来自汪苏泷的《随便》。整首歌时长不到三分钟，听起来比较短，但是信息量很大，说的是和解。好像我们也经常谈和解，跟自己和解，跟别人和解。说服自己容易，说服别人很难，因为误会一旦形成，解释越多，误会反倒会加深。习惯被误解的汪苏泷有话要说，面对生活，坦诚自己无能为力不丢人。他想借这首歌表达的是，也许你根本不需要什么和解，你只要一本正经满怀深情地说一声随便。 人生失眠都来一万次愿自怜，有人分开停个人间，我分开你的朋友圈，反复怀念那还没太记得碎片，变成所谓理性观点，运气总不让我这边， 我短暂失败的爱情，自卑敏感的个性，可微可怜可悲可疼可恨可爱的自己，不可理喻的热情，不合时宜的平静，看不懂这个世界，也看懂了世界，满怀深情地说随便。 失望习惯误解，习惯原谅每句抱歉，习惯是成熟的注解，再听一遍这些年留下的音乐，让人感动让人怀念，怀念那个炙热少年， 我短暂失败的爱情，自卑敏感的个性，可微可怜可悲可疼可恨可笑的自己，不可理喻的热情，不合时宜的平静，看不懂这个世界，也看懂了世界，满怀深情地说随便。迷失人群之间，走路盯着地面，几乎拒绝所有来电，我总是很特别，我特别的纠结。 动感 music， 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ore house music rankings。 您现在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3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董鹏。刚刚过去的节目上一节跟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，第十位张磊的《桃花》，汪苏泷的《随便》排名本周第九。在接下来的这一届节目里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。 能量音乐 Number 8， 本周榜第八位来自康姆士乐团永驻的个人单曲《走了就别回来》。好像主唱推出 solo 音乐总会让人捏一把汗，是不是乐团要解散？康姆士并没有，八月底他们还发了新歌《棒》，发个人单曲纯粹是永驻的平行宇宙。至于他为什么要推自己的歌，跟很多乐队主唱的表现那样，觉得有些歌情绪比较个人化，跟乐队的整体气质不搭，但是暂时放弃了又可惜，所以用个人的名义发布。来自康姆士乐团主唱永驻的《走了就别回来》。 天空绑架云彩，地球又抛弃了尘埃，太阳就单身耍帅，地球还是在右转，向左歪，心在天翻地覆，晕眩想吐，白刀子惊恐，刀子刺痛的一塌糊涂，爱是一场豪赌，我全输。归途像在比赛，猫狗像谈恋爱，什么能当对白，我想不出来。 本周榜第七位，新歌上榜，来自杨家聪，越伤越勇敢。杨家聪最近推出了两首新歌，一首给儿子，一首给自己，回望一下过去，给自己一些勉励，所以有了这首歌。杨家聪今年45岁，早年唱过酒吧，做过幕后，后来转型做歌手，写过几首脍炙人口的歌，但是一直是 歌比人红哈，结合一下他的经历，再听这首《越伤越勇敢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，大概就是他的代表作《爱不后悔》的升级版。面对人生波澜和世事无常，依然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，勇敢与无畏。来自杨家松，《越伤越勇敢》。 忽然的开心了，被快乐抚摸着，想要忘记的歌在脑中又轮播，现实叫我沉默，却看破是洒脱。羡慕过那诱惑，看谁还在执着。我走的一步一盼，一无遗憾，何必再绚烂？我盼的美丽答案，温柔港湾，如烟消云散。曾经的自知冷暖，世界亏欠，被寂寞充满。我依然一厢情愿，一往无前，越伤越勇敢。 本周榜第六位，来自房东的猫，银河迪厅，复古 disco， 还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记忆。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以重温一下当时的快乐。两个90后的姑娘虽然没有经历过 disco 流行的年代，但是音乐做的还挺像样。对于房东的猫而言，这首歌还创造了一个惊喜，就是吴佩玲不再只是吉他手和作曲，还参与了大篇幅的合唱。

会建构的从前。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金文岐的生日快乐。金文岐的音乐很写实，总是聚焦大城市里的小人物，充满温情，抚慰人心。作为新专辑的首支主打，金文岐的创作力依旧在线。这首生日快乐给不爱过生日的成年人，听完后可以给人一种你懂我的感慨。生日快乐是一种祝福，不管你是否愿意面对这一天，它总会如期而至。其实您大可不必有点恐惧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承蒙时光不弃，感恩一切给予，生日这一天咱还得好好过，使劲快乐。来自金文岐，生日快乐。 躲在热闹中散场，狂欢过会有后遗吗？害怕庆祝的大人如今还相信愿望吧，点亮蜡烛的数字对人会有帮助吗？渴望被爱的小孩索性早放松期待吧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我快乐。两厢情愁呼延吞下，来不及消化就和前了吗？和世界交战，有磨平爪牙，吹熄蜡烛的代价。那年情绪举杯烟花，手零点牵挂的他，各自幸福吗？悲伤了回忆，拥有也失去，哪有什么带得走，留得下？失意的自我深陷后立刻消失了，目视前方微笑着混入人群中生活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你快乐。两厢情愁呼下来不及消化就和解了吗？和世界交战，又磨平爪牙，吹熄蜡烛的代价。那年情绪举杯烟花，手零点牵挂的他，各自幸福吗？悲伤了回忆，拥有也失去，哪有什么带得走，留得下？呼延吞 着幽默无凭，招牙吹熄蜡烛的代价。那年今日举杯烟花，手零点牵挂的他各自幸福吗？悲伤的回忆拥有与失去，那有什么带得走留得下？回忆拥有也失去，那有什么带得走留得下？ 能量音乐 Number Three，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陈楚生的《地夫人》。陈楚生算是娱乐圈的异类，从2007年快男出道到今年已经第14年了，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一种风格和一种身份里。唱民谣的他又去组乐队，当人们习惯了歌手陈楚生，又在电影里看到他的身影，所以这首《地夫人》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他目前阶段的音乐样貌。在你努力融入世界的同时，别忽略到那个特别的自己。 可爱的他偶然如花，世界啊开始疯狂，我的吉他 E minor 不忧伤， Cinderella 并非童话世界绝对，蝴蝶被分门别类，可你处理的搭配独具品味，欲望并没什么不 排行榜。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，2021年第33期的榜单揭晓节目。我是 DJ 董鹏。回顾上一节，我们刚刚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。第五位是新歌上榜，吴克群的《奇异博士》。第四位金文琪，《生日快乐》。陈楚生《地夫人》排名第三。在最后这一节节目里，向您公布的是本周的冠亚军。 能量音乐 Number Two， 本周榜的亚军来自苏运莹的《再会》，上榜第六周，本周排名再升一位。喜欢这首歌的理由很简单，因为真实，一种来自青春的真实。曾经约定彼此要经常见面，再见面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。哎，一说就跳跃到校园民谣，实际上这是一首来自2021年的校园民谣，跟90年代的校园民谣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，都是校园和青春的记忆，也证明了不管时代怎么变，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一样。来自苏运莹，《再会》。 请的那个春风温暖的傍晚，你攥着我的手。 在夕阳下，多么漂亮的吻和阳光，和你临行时挥手，在夕阳下相拥，真的美好。春雨春风，春天尽这份情谊，永存于你心。我们来日再见，珍重，珍重。千言万语只留一句，如草原无尽，如青山高。 本周榜的冠军是来自韦礼安的忽然，忽然之间懂了，忽然之间想通了，忽然之间有了，忽然之间有的没了，忽然之间爱了，忽然之间爱的恨了，再一转念一切都变了。变换年代的个性化思考，命运像阵风，把每个人吹向各自的梦。恭喜韦礼安新歌忽然上榜五周，本周登顶冠军。 忽然之间想通，忽然之间懂了，忽然之间有的，也忽然之间没了，忽然之间恨了，那忽然之间爱的，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，但还活着。我们没有错，挣扎没有用，命运像阵风，把我们吹向各自的梦。现实没有错，执着没有用，注定的火早在掌纹上了锁，一片 来自韦礼安的《忽然》。以上就是我们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3期的榜单揭晓节目。如果您特别喜欢哪首歌，可以在微博上告诉我 @DJ 董鹏。当然，我们都别忘了找到这些歌，转发分享，写上你的评论，传播给更多的人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，感谢您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 忽然之间心痛，忽然之间懂了，忽然之间有的，也忽然之间累了，忽然之间恨了。 无爱的人。